lists. Okay, great. The best. For musicians, Bruce is A number one. Oh, wow. A number one. 先锋是吧 Cheers. For the English best, teachers, Danny is A number one. Thank you. Run over, 碾压 Blood. Blood. Blood, 血它的动词形式是 blood. Blood. 就是 I'm bleeding. 那么还有有时候大家会在那个情景喜剧里看到有人会这样讲就是 Do you want us?比如说 right away, right now, immediately 都可以来替代 at once 这个表达法。 Present 或者是 present 做后置定语也可以。 Patient Patient 病人名词 耐心 Yes, 那么我们说 patient 这个单词如果它是形容词的话它的名词形式是 patience 表示耐心 Hurry Hurry Hurry 赶忙赶快那么 hurry 这个单词呢我们可以说这个固定搭配很多In a hurry, 我们也可以说 hurry up, 快点儿。 有时候小孩子比较磨蹭，那么妈妈可能就会催他 hurry up。 But not hurry, 快点儿，但不要穷赶。 Fast, but not hurry. Yes, 这太适用于我们学习英文了。More haste. I'm in a phone box outside number 96, Cranston Avenue. What's the trouble, sir? There's been an accident. A man's been run...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Don't move the patient. Try to stop the bleeding. Keep the patient warm, but don't give him anything to eat or... 其实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我觉得大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惊慌 But don't panic 不要惊慌之内其实我们要有一些事情要做那么没准就可以挽救这个当事人的这个生命 第一反应应该大家抓起电话打还应该注意不要惊慌失措 Don't panic 呀，要把发生事故的时间地点还有肇事的车辆以及伤亡的情况向 happens and the situation about the scene the traffic accident also the car 如果有人员伤亡的话呢大家还应该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 Yes, in case of medical treatment

there is a technical term for this type of accident. Yes, there is. This... 是的，叫肇事逃逸。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啊，我能做些什么呢 ？Don't move the patient. 从这块开始呢，大家窗口靠上的位置呢，尽可能用止血带。如果没有的话呢，撕下来一块布条，或者用腰带止血也可以。记得不要特别紧。尽可能呢拖延一分钟是一分钟，这样的话呢，这个伤者的生命就有可能得到挽救。 丹尼现在正在学车呢，是吧？这教练经常记住这个逃逸车辆的车型、颜色以及车牌号。不管这个伤员的伤势有多重，都不要移动它，随意的移动会